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8集，成欢还是成欢二。因着心里有事，轩辕镜匆匆探望了贵太妃便出宫了，心里倒是很好奇，成欢那种脾性竟然没闹腾出点动静就走了，着实有些不可思议。他正想得入神，冷不丁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，他抬眼看过去，随即一愣，那背影十分熟悉，他加快脚步走过去，待到了跟前，果然是成欢。轩辕竟有些意外，你怎么还在宫里？不是说昨日便走了吗？成欢闻言脸一黑，眼里带着火气，瞪视过来。 我这不就走了吗？不就晚了一夜，就都这么着急？ 轩辕竟别的没注意，只瞧见他脖子上一抹红痕，很是醒目，瞧着很是暧昧。他不由一愣，这宫里能对成欢做出这种事儿的，也只有……成欢却不再理会他，扭回头去看检查令牌的侍卫，声音里都是火气。 看完了没有？还让不让人走了？ 侍卫们还没见过内侍有这么大脾气的，平日里来往的宫门的，哪个见到他们不是客客气气的？偏成欢这般嚣张，却又十分理直气壮。若是只对他们如此也就算了，偏偏刚才对着轩辕镜的时候更不客气。堂堂亲王，被一个奴才大呼小叫，竟半分也不见恼怒。侍卫们面面相觑，原本听说大总管犯了事儿，没了差事品级，行事又从来不懂圆滑，还想着有机会盘剥一把，如今瞧见轩辕镜的态度，两人不敢再动手脚，确认令牌无误后，连忙将人放了出去。成欢拿了令牌扭头就走，轩辕镜回过神来，连忙跟上。你要往哪里？成欢警惕地看着他。 你想干什么？ 轩辕镜不知道自己哪里露出了敌意，竟被成欢这般防备，心里很哭笑不得。我只是听说你家中并无父母。成欢的神色越发紧绷，似乎觉得轩辕镜调查这些一定是不安好心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两步。轩辕镜摇头失笑，抬手示意自己不会再靠近。你别紧张，若你无处可去，不如来王府暂住。成欢噔噔噔跑远了几步，回头朝轩辕镜做了个鬼脸。 你别想骗我，你当我不知道？我被赶出宫都是成荣害的，一定是他让你过来，你们想把我骗回去打死我，我才不信呢。 他跳起来就跑，轩辕镜一个纵跃拦住他的去路。成欢忽的一哆嗦，脸色一白。 你想干什么？ 轩辕镜瞧他的害怕不是假的，心里越发好奇，怎么说自己都曾经救过成欢，怎么在对方眼里好像是自己要害他一般？本王何时害过你不成？为何如此惧怕？成欢咬着牙没吭声，眼角瞥见陈荣从宫里走出来，浑身一抖，神情凶狠起来。 你还说不会害我？你把我堵在这里，不就是为了等他？ 他急促地喘了两口气。 你们兄弟两个，一个为了他安心逼着我出宫，一个堵着我不许我走，要给他出气，我和你拼了。 他一头撞过来，轩辕镜失笑，他有功夫在身，成欢只是个普通人，就算这撞过来真撞上了，吃亏的也是成欢。他只当这是成欢小孩子脾气上来，并不往心里去，抬抬手想扶住他的肩膀，让他消停些，好好听人说话。然而成欢只在他身边一晃，很快擦着他的身体往前跑了，一路上头都没敢回。轩辕镜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去看他的背影，无奈一笑，看得出来成欢是真的对他心存警惕。他纵然心里百般不解， 却还是没再追，免得真把这孩子吓坏了。陈荣远远看见他，眼睛一亮，小跑着靠近。殿下，您这是刚从宫里出来？轩辕镜点点头，视线还落在陈欢背上。他虽然穿着内侍的衣裳，可故意往人堆里钻，这当口已经瞧不出人影来了。殿下看什么？陈荣也循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尽管那灰扑扑的内侍服只在视野里一闪而过，可他还是看了出来，心里顿时一跳，直觉那是陈欢。没什么，这时候你不是正当值。陈荣点点头，探究地看了一眼轩辕镜，见他毫无异样，便压下了心里的怀疑，只是脸色仍旧不愉。被指使着出来跑腿儿，要往忠义侯府去寻谢二爷借两本书。他想起来轩辕镜素来对谢凤环十分推崇，便想与他同去，目光里便带了几分期待。殿下可要同去？若是以往，轩辕镜也就答应了，可他现在心里还记挂着承欢。他其实也不甚明白，既然轩辕你无意，那承欢就只是一个寻常奴才，实在不必他多在意。然而他就是莫名的放不下，若说是有了别的心思还好，可又不是。轩辕镜对承欢当真只是将他当作一个不小事事的孩子，如同他看陈荣，因而旁人看来只觉得他的大度宽容，不爱计较，却不知他心里是真将对方当成后辈的。你先去，我应了母妃为他寻书，不好耽搁。陈荣脸色一僵，不甚自在地应了一声。说起贵太妃，是陈荣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可两人之间的交集却少得可怜。她出生的时候，贵太妃早就入了宫，还生下了大皇子。若不是陈家巨变，她被陈英带回成王府抚养，只怕姐弟两人一辈子都不会见面。因而比起对陈英那个同父同母弟弟的疼惜来说，他对陈荣冷淡的近乎冷漠。陈荣也不是不明白他们之间毫无亲情可言，可眼瞧着他对自己的不待见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只是轩辕镜十分敬重贵太妃，陈荣就是再不忿也不能表露丝毫。那是不好怠慢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他说完急匆匆走了。轩辕镜正想走，身后宫门处忽地喧哗起来，一个小太监带着人急匆匆奔着宫门来，问当值的侍卫方才可有人出了宫。每日里带着差事进出宫门的人不少，可承欢样貌那般出色，即便侍卫们没用心，可还是记住了。内侍跺了跺脚，急匆匆回去复命了。轩辕镜不由一愣，那内侍他认得，今日在御书房里便是他伺候的，也就是说他来这里只能是轩辕领吩咐的。他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昨日把人赶出了宫，结果今日才瞧见人离开，这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有人来找，这是闹什么呢？若说这是小吵小闹，可承欢手里又拿着令牌，若说是真的要一刀两断，又偏偏派人来找。轩辕镜想起承欢脖子上的红痕，眉头微微一皱，隐约有了些头绪，却并未多言，反倒是急匆匆回了府，命人去城门口候着，若是瞧见承欢出城，也不要打草惊蛇，只管静静跟着，也护持一番。承欢那副样貌，即便是个男人也极容易招惹是非，何况他还不全然是个男人。他心里想着，若是万一轩辕凛当真对承欢是当局者迷，他这就算是为自己这个弟弟留个后路。倘若两人之间有缘无分，等承欢日子安稳了，他再将人撤回来，也算全了他与轩辕凛的一场情分。想到这里，轩辕镜有些叹息，往日里轩辕凛对陈荣却是多有看顾，可他私心里总觉得这二人并不合适，比起陈荣，他倒是宁愿皇帝选承欢。尤其是看今日那火急火燎来寻人的架势，只怕皇帝也是真的急了吧。轩辕凛的确是急了，他自御书房处理政务直到午膳时候， 想着承欢也该醒了，便命人摆驾回宫。虽然他消了接陈荣进宫的心思，却还想着借此事磨一磨承欢的性子。回宫的路上便一直在琢磨，可进了寝殿，只瞧见帐子后头的床榻上空空如也。他脸一沉， 这狗奴才又到处乱跑，人去哪儿了？ 他面露不耐，本想着回来便能瞧见人，往日承欢最喜欢这种时候痴缠他，逮着机会便往他怀里钻。今日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竟然没瞧见人。大明宫伺候的奴才们都有些茫然，不甚清楚他问的是谁，只得小心翼翼道， 回皇上，宫里的奴才都在呢。 轩辕里一顿，忽地想起来，每每二人同床共枕，他不许旁人进内殿时，奴才们便会退出去，这时候承欢若是想溜，旁人的确瞧不见。他抬手揉了揉额角，果然是一牵扯上承欢，他便觉得头疼， 命承欢来伺候。 工人面面相觑，昨天不是说人走了吗？这去哪里传旨？ 然而没人敢问轩辕里，只能满宫里去寻找承欢， 却是找了一遭都没寻到人，连半路被遣回去休息的张晋忠都被惊动了，急匆匆来了大明宫。他进来请了安，眼神一瞥，就瞧见了还垂着帐子的床榻，他心里猛地一跳，大明宫伺候的工人不可能这般懒散，连龙床都不收拾，若是真这么做了，只有一个解释，轩辕岭不许人进去。可这种旨意也只会在承欢在的时候才会发下来，可昨儿不是人走了吗？张晋忠一个机灵，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有些不敢置信，可怎么想怎么觉得这是承欢能做出来的事儿。 小兔崽子竟然还没走， 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又不敢在轩辕岭面前露出分毫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装傻。 皇上，人昨天不是走了吗？怎么会在宫里？ 轩辕里目光阴沉，一声不吭，半晌出去找人的工人来禀报，并未在宫里找到人，倒是宫门处当值的侍卫说有个类似模样的人出宫去了。轩辕里腾地站起来，一言不发地朝前急走，众人都以为他这是要去找人，却不想他径直进了御书房，不披折子不招大臣，却将博古架上的花瓶挨个拿起来晃了晃，待听见里头有动静时，身体忽的一僵，而后抬手将那价值连城的花瓶重重砸了出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